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随机波动，我是傅世野。 我是张志奇。 我是冷建国。 对，那这一期呢我们其实迎来了一位新朋友，但是我们三个都就对他慕名已久，包括他的作品和他的研究。 是。 对，那就先让他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来自社科院的孙平，非常高兴能在随机波动和大家见面。其实我也是随机波动的这个老听众了啊。 我相信大家第一次知道孙平老师应该都是通过 人物的那篇， 对，就大部分人是通过人物那篇，就是讲那个棋手困在系统中的那个稿子。 哦那个、 对、 哦、 对, 对，然后其实我自己也是在那个时候关注到孙平老师以及他的研究。 是。 然后为了准备这期节目还去听了孙平老师之前上那个 GQ Talk聊那个相亲 APP 的。 对对对，那 一 集也很精彩。 对，就是其实孙平老师可以介绍一下你的研究的领域和话题。 过去的几年其实我主要的研究方向还是围绕着平台经济、互联网经济还有这个数字化整个过程展开的。那我研究的方向其实主要是以职业和人群为主，比如说大家最熟悉的哈，就是脑门上顶着的就是外卖员，这个群体是一直在跟踪的。那另外就是我会做其他的数字零工就业者，比如说像网约车司机、家政工还有快递员。最近又开了一个新的选题，就是比较小众的，就是代驾员。其实就是比如说你如果晚上喝酒了需要开车的话，可能就是找他们啊。代驾员是一份我觉得非常有趣而且是昼夜颠倒的工作，就是他们大部分人都是晚间工作。那除此之外呢，最近这一段时间我和我们调研团队的这些老师同学，我们对中国的乡村和县域开始比较感兴趣。因为其实互联网经济发展这么多年，它开始下沉到了县城地区，所以在县城地区开始了一批新的就产生了一批新的零工就业的劳动人群。而这群人其实是我们当下主要活跃在互联网灵活就业当中的生力军。就比如说像各种小众的长尾的网红，像各种在县域地区从事快递外卖的这种职业的这个劳动者，包括女性也有这个从事跨境电商或者是直播的各种各样的这个个体户吧。就是他们其实也挺有趣的，就是加入到了这个中国整个的数字经济大潮当中。这是这些年主要研究的方向。 我们刚见面一个小时，孙平老师已经把我们列入了他的访谈提纲。 啊，对对， 我们也是平台经济下面的零工从业者。 对对，这个其实我们在等一下聊天中也会涉及。因为就是我们想请孙平老师来，是因为他最近出了自己的这个新书，叫做《过度劳动：平台经济下的外卖骑手》。 对， 这个也是孙平老师就是做田野大概七年之久比较长期的一个项目。 对 对, 对 吧。对，然后其实我们看这个书的过程中就是觉得他写的不仅是外卖骑手，就是也是我们自己，甚至可能是每一个现在大家的生活都高度的和这种平台经济捆绑下的每一个人的处境。所以就觉得他其实还挺有普遍性的，就很想跟孙平老师来探讨一下这本书。对，因为我拿到这本书之后就发了一个微博，就是拍了这个书的封面嘛，然后好多人在下面就问说为什么不是过度劳动，就是没有三点水的，就是其实 overwork 的这种感觉。 对对对， 所以也想请孙平老师先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为什么是三点水的这个过度。 这个问题其实问的特别好，因为我在写作的过程当中，包括后期给那个就是给我写推荐语的这些评审的老师和专家看的时候，也有老师提了这个问题。就是当然这个老师他是一个业界的老师，他是一个企业家，就是他拿到的时候他说哎呀原来是这个度，三点水的度，而不是那个程度的度啊。overwork。后来我就给他解释，我说其实那个就是 overwork 这个词也特别的普遍，就当下我们很多的平台经济当中的劳动者都存在过度劳动，就是工作时间非常长，压力特别大，这种状态其实也都存在。但是为什么我就是用的是另外一个三点水这个度，其实主要是因为在田野当中这个 过渡这两个字它是自己涌现出来的，就是我每次去采访外卖骑手的时候，就首先都会问他们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你为什么来跑外卖。那大部分人他有各种各样的理由，但是大部分人在这个陈述理由的过程当中都会说一个词，就是我先过渡一下，或者是我找个跳板我看看怎么就是在这个地方待一段时间之后再去干点别的。所以这个词就是出现的频率特别高。那我后来就是在想说可能对于我们这些做田野和社会人类学的人来讲，我们更希望说我们的理论生发和理论呈现是能够从田野当中来的。所以我当时就在思考说，那这两个字有没有可能成为我这本书的框架之一，就是说去看说就是为什么大家会把这份工作称作是一个过渡一下的工作。而这个也跟我们的田野发现有很大的关系，就是我们之前跟过挺多全国各个地方的那个站点，然后那个站点里边就是它的那个流转率就比较高。就比如说你像北京那些站点，我们去观察它那个一个站点，比如说有100个骑手，它的流转率可以达到一年可以达到70%到90%。也就意味着说100个人当中有70个人及以上他可能就在一年之内会走人。那也就意味着这份工作确实它的这个高速的流动和过渡性就非常强。而对于一个学者来讲，就是那个过渡，就 overwork 那个过渡，可能我觉得在某些意义上对我们这些整天看社会劳动学文献的人来讲，它好像是一个常识，就感觉好像在当下社会的语境下每个人都面临着这样的一种 过劳 啊，过劳就有这种感觉。所以最后就用了这个词。 那您可以解释一下，就是这个概念它从田野中来，现在变成了您书中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从这个概念角度来说，过度劳动是一种怎样的劳动。 可以可以，就是首先第一层，过度劳动它指代的是一种高速的就是流动性啊，这个点可能大家都能理解。就说这份工作它跟以前比如说我们去看一代农民工进城的时候的那种状态是不一样的。一代农民工大部分人其实都在做两项工作，一个是进厂子，一个是去建筑工地。他们会有那种说我愿意跟随这个职业一直干，一直干很多年啊，就有那种感觉。但是现在就是跑外卖的这群人，他们的流动性和过渡性是我发现所有的零工职业当中最高的。就基本上大部分的骑手可能就是干3到6个月他就走人啊，这是我觉得一种劳动文化的变化吧，就是他跟之前不太一样了，就大家的流动性特别的高啊，所以我用了这个过渡性。而第二层的意思就是其实在田野当中我们又发现说，那这群人他如果不去跑外卖他去干嘛了。我们就发现这个很有趣，就是他其实也很难返回到所谓的这个工厂或者建筑工地，而他们会从一个数字平台跳到另外一个数字平台，然后从 A 跳到 B， 然后从 B 跳到 C， 然后或者是再跳到其他地方去。所以他的这种过渡的状态在某种意义上就变成了一种持续性的永恒的一个过渡。所以在这个语境下你就可以看到说，这是当下我国甚至全球范围内的这个零工产业的一个普遍的特点，就大家都一直在跳以前的时候大家是候鸟一样的，就是在两地或者几个地之间这样来回的这个流动，但现在大家变成了一群小蜜蜂，就特别的聒噪，就是在四处的这个寻找说我到底要在哪里落脚。但是这种落脚往往每一个落脚似乎都非常的短暂，就在一朵花上采一个蜜之后就立马飞到另外一朵花上去就下一朵花是什么他可能也不知道。 是 然后到第三个层面，就是我应该要感谢你们，因为这个我其实没有在书里面分析的这么深入 感觉参加了一个答辩 就是促使我不断的去思考这个过度劳动的理论层次到底要分几个方面第三个就是我其实有一点点有一点点感觉，包括这些天在和不同的人聊天的时候，我会觉得过度劳动这个词会比较适用于当下我国社会的语境。就这个里边其实带有一些我自己从个人的角度出发对劳动人民的一种敬佩感， 就这种敬佩感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当下中国的送外卖的这个行业哈，包括很多的零工行业，其实从本质上来讲，他们都是一种劳动密集型产业，它依然是，对吧？ 对， 就你每天要付出非常多高强度的劳动去换得一些收入，而我们的这个参与其中的劳动者和世界上很多其他国家不太一样，就是我们一直秉承着这种就是勤劳肯干，非常努力，兢兢业业的这样的一种劳动的品质。这个其实跟很多比如说我们观察到的西方或者是欧美的零工劳动者不太一样。 嗯， 就是他们的这种感觉，就让我觉得说无论这个社会或者是这个时代发展成什么样，他们依然能够愿意就是在这些不稳定不确定当中就努力的去抓住机会，然后去实现自我利益的最大化，就在过渡当中去呈现一种自我劳动的主体性。所以我后来又觉得说过渡这个词好像也让我看到了我国社会的劳动人民处在这样的一种不确定的时代，他是怎么去勇敢的冲上去面对这一切的，就有这种感觉。 对，我听孙平老师说这个，我就想到就是最早项标其实提那个蜂鸟的概念的时候，大概是我们读研究生的时候，可能得有差不 多 十年前，对，然后我就觉得好像现在就孙平老师提出这个过渡劳动概念和他形成了某种呼应，但是也是对他的一个补充。我觉得那个时候项标老师他好像并没有把这个平台经济的这个大的背景纳入，而且那个时候平台经济其实也没有现在这么发达嘛。对，我记得他讲的大概就是说这个流动的状态是因为你的就大家总是在预期一个美好的未来，对，然后同时他可能又回不到他的家乡，这样的一种状态之下，他其实就是要不断的前进，但是他可能也不知道目的地在哪里，这样。对，我觉得现在这个语境下好像又为这种蜂鸟的状态增加了一层含义。因为它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就是零工经济的这样的一个背景吧。对，最近不是有一个那个电影叫逆行人生吗？对，然后就是我觉得包括现在其实有很多这种公共舆论或者文化产品，他们也很喜欢对于骑手有一些探讨，然后孙老师在这个书的序言里面其实也讲到了这个事情。就我觉得现在很多文化产品对骑手探讨可能是一种他者化的这种呈现视角，比如说逆行人生，它的设定就是一个中年失业的这个中产成为骑手的故事嘛。我在微博上就看到一个评论，就说它的设定是男主人公首先必须得是一个中产，他的故事才能被讲述，就是从而被观众感知为是可以共鸣的。所以这里头其实并不是对于底层的一种同情，而是中产观众对于阶级滑落的一种恐惧，就他们带入的其实是一个中产，然后他跌落成为了一个骑手这样的故事，而不是说一开始他的设定可能就是一个骑手，这样的话让中产观众其实是难以去接近这个故事。所以我感觉它里面就有一种对于骑手的他者化的这样的叙事吧。然后在您的这个序言里面，我看到一段我觉得还挺打动我的，就是说您说在写作的过程中，我不得不时常抵抗一种压力，就是把外卖骑手苦情化、扁平化，或者说我在抵抗一种高估性及对于劳动人群的这种过度的赞美。对，所以我也想就是很好奇，就是您在整个写作的过程中是否也是在对抗一种将骑手他者化的这个努力，然后以及在这个过程中你觉得最困难的地方是什么，或者最有挑战性的地方。 其实这本书就是对我来讲，我依然觉得它还是一种他者化的叙事。即便我做了这么多田野，做了这么多观察，甚至跟很多的骑手变成了好朋友，但是我依然没有办法去完全的就是成为他们或者替代他们去说话。对，所以在这个语境下，我的这本书确实也还是一个他者化的叙事，只是在这个他者化的叙事的过程当中，我努力的想去做到的是一种平视的视角。这是我做田野当中就是不断去反思的。因为你和他们其实是处于完全不一样的两个世界。比如说我是一个学者然后我在这个大学的体制里边，我有稳定的工作我有比较好的社会声誉，我甚至有体面的收入然后我是一个女性，和他们大部分是来自农村的年轻的 这个农民工的男性，可能并没有上过太多的学，也不太知道大城市真正这个生活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就这样的两个人如果相遇的时候，我觉得这种共情感的连接其实是很困难的，这也是很多的学者在做田野的时候遇到的一个问题。其实对我来讲，就是怎么去抵抗这种他者化，更多的就是是伴随着一个我田野调研的这个时间线的拉长，然后整个这个田野故事和他们距离的这个拉近，就是靠这个来去抵消和平衡的。就是他们其实是帮了我，他们把我从一个让我觉得在一个大学的象牙塔高高在上的一个状态给我拽到了地面上来，让我看到了说劳动人民有这个可爱的一面，幽默的一面，甚至有他们让你觉得不是很爽甚至可恶的一面都是有的。就是这些状态让我看到了人性的复杂，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我感觉自己真真正正的变成了一个落在地上的人，我的眼皮是贴近了地皮，然后我看到了这群人其实是一个时代的缩影，它代表了当下中国千千万万的劳动者的一个缩影吧。在这个语境下，就是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就没有采取一种就说一想到劳动人民啊，他们可能就是底层的，那我们就要对他们进行同情，或者说对他们进行赞美，我觉得大可不必啊。就是他就是他们其实是有很强的主体性的，他和你交流的时候他也会不停地反问你，比如说我后来经常去做田野，他们就说你又来了，说你来整天这个采访我们有什么用，那我们这个配送时间也没缩短呀，说你不是这个大专家吗，说你也不帮帮我们，就是我要时常面临这样的质疑挑战和问题。然后有一段时间就是我不停地被问，就说你做这个有什么用，说你帮到了我们什么，就这些其实也在促使我不停地去反思，说那我做这个调研，我和他们之间的关系以及我能做的到底是什么， 反思你自己的劳动价值在 对对对对，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其实要感谢他们，就是他们不停地就把我拽回到一个真实的状态，让我看到说学术的力量时而就是很渺小，然后时而又可以变得很伟大。 那这个书出版之后，就是有寄给他们看吗？或者说你有告诉他们这个东西终于出版？ 有这本书在没有出版之前，我寄给了那个我的一个好朋友哈，就是那个也是一个闪送骑手冯师傅，然后冯师傅拿着这本书反反复复的读了好几遍，每一个字都读了，而且他还给我纠正了好几处错误。我跟你们讲，那个错误就是真的只有外卖骑手可以看出来。有一个错误是说什么从北京天安门到那个燕郊那个站点的距离，我写的是20多公里。他说孙老师，根据我的直觉，绝对不是20多公里。你不信去看一下，至少要有38、9公里。然后我一看，39公里。就是 体经验。 对，我不知道当时我可能就是从地图上查的时候查错了，或者那个点定错了，是这种他给我查出来。然后后来又看那个站点的那个组成里边说，要充电，电动车要充电。然后他说为了怎么设计一个电表还是电阻，就是加了一个空拍。他说这个不是空拍，是空开，因为我之前做过这个电工，我是知道的。就是他这些给我纠正都完全超出我的认知， 感觉是出版社的校对做不到的校 对。做不到，是的。就那个时候出版社校对都已经走完了。我当时在选择这个推荐语的时候，就是在众多的这个学术界和业界的明星之外，就是我选了一个外卖骑手，就是他来给我写推荐语，因为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一个评价和一个推荐，所以我就把他的这个推荐语就是对，就放在了我整本书皮的最后。就这个推荐语当时来的时候他是有可能有非常多的语句用词和就是这个连贯性上的一些可以修改的地方，但是我觉得这样粗糙的语句就是非常的可爱，所以我基本上就是和编辑商量，我们没怎么改，就原封不动的就呈现出来，因为我们希望这本书既是写给广大的读者，也是写给他们的。大家有空可以看一看这本书封皮的背面。 刚才本来想说给大家念一下，但是太长了，可以念一下最后一段。 可以，孙老师来念吧。 好，我来念。最后很想表达一下，作为新就业群体一员的我，感谢平台给我们提供劳动就业的机会， 但也不想让更多人沦为资本压榨的对象。送外卖和快递应该不算很辛苦，但被压榨让外卖员和快递员变得越来越辛苦，尤其是劳动伤亡等保障问题，这可能是快递和外卖辛苦的根源吧。 嗯 啊，他说了一个 写得很好， 对，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 嗯， 对 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最近其实也有一个关于外卖员的新闻， 对， 就是在微博上有很多人讨论，就是在杭州的一个小区吧，就是一个外卖员和保安发生了冲突，然后最后这个外卖员向保安下跪。然后我看到有报道，就是说到现场这个采访的记者就了解到说，就这个冲突为什么会爆发呢，就是这个小区如果你走正门进去的话，就是要绕到一两百米吧，然后这个外卖员他就面临超时的情况下，他就选择翻越这个围栏进入这个小区，然后在翻这个栏杆的过程中就不小心把这个栏杆给踩歪了，然后被值班的保安看到之后就给拦下来，拦下来之后两个人就发生了这个冲突，外卖员就为了不影响他后续的这个订单配送就向保安下跪，然后就引发了很多路人的这个围观和聚集哈。然后我就想到说，孙平老师在这本书里其实也写到了一个外卖员和这个封闭小区的保安起冲突，就是起肢体冲突的这么一个故事吧，然后这一段是被放在这个叫做学习服务这个章节下面的，然后这个章节其实它主要讲的就是说，送外卖不仅仅是一个力气活，也是一个情感活，就是我们今天常说的这种情感劳动吧。 嗯， 然后外卖员要学习服务的话术，然后要努力的赢得顾客的信任，然后面对平台对于顾客和商家的偏袒还要表演服从，然后这个打架是这一章节里的最后一部分，然后您就说打架其实也是骑手的一种反抗，是他们主体性的瞬间表达，就是我很喜欢这一部分您的分析，因为您说这个背后其实是从乡土社会从工厂里走出来的农民工需要学习和接受一种新的工作伦理的问题，就是他们忽然成为了一个不仅是一个个体而且是一个服务业的从业者。 嗯， 对，然后我在看这段的时候我就在想，其实不仅是他们要适应这种新的工作带来的伦理关系，作为顾客的我们其实也在学习，就是我想到的就是说，我们也在面对一种新的工种，一种新的劳动方式，一种新的连接方式，就通过平台在这种连接方式下形成的这种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就是学习如何和他们去相处吧。 嗯， 我记得很多年之前还有一个讨论叫该不该对外卖员说谢谢，就是今天就是听起来是非常荒谬，但是似乎也能够理解，就是在这个平台经济刚刚兴起的时候，就是我们的生活当中忽然出现了一个距离你的生活很近，是上门服务的这样一群人，但实际上他又是陌生人，然后你不知道该怎么跟他处理这个关系，就是仿佛那个时候我们对此还很陌生，然后于是会有这种荒谬的讨论爆发。然后我觉得今天其实这个问题依然存在，这个存在就是由于说我们看到了越来越多关于外卖员的不管是媒体的报道还是孙老师这样的研究，我们也知道他们的劳动状况是怎样的，然后作为消费者我们更加不知道怎么做是对的，或者说怎么做对他们来说是更好的。我觉得其实我们都在一直学习，也在学习的这个过程当中。对，所以就比如说我自己，因为我现在住的这个地方就是它有梯控嘛，就是这个外卖员必须要给我打电话，然后我要告诉他，对，你去哪个电梯，你上去我在楼上给你摁一下，就是我每收一单外卖我都要进行一个沟通的过程。然后我们这个楼还有两个门，两个门有两个电梯，所以我需要跟他说你对面是哪一个店，你在哪一个电梯上来，就是这个过程。然后他有时候给我打电话，我要从家里出来走过一个长长的楼道才能到电梯，这个距离也不近。然后有时候夏天你在家里其实穿的很少嘛，你会穿上衣服才能出去，然后我每次接电话我都很焦虑，就是我会觉得说是不是会我从家里走时候我穿衣服耽误的这二三十秒就会导致比如说他会超时，或者说会导致说他需要从别的地方省出这二三十秒来。然后有时候是我男朋友接电话嘛，他就是不紧不慢的穿衣服，然后我就会吼他，我就会说你快点。然后有一次就是他又不紧不慢的在接电话，然后这个时候我就已经忍不了，我就站起来，我就拿着钥匙往外走，然后一边走一边吼他，我说人家可能因为这个就要出车祸的，你都不着急。然后我就发现实际上我们也在学习这个过程，就尤其是我们可能了解了他们的工作状况之后，你就更觉得说如果他真的 比如说出了车祸、 嗯、 出了意外，这是不是我的责任、 嗯、 是不是因为我就是穿衣服这两秒钟耽误的、 嗯嗯、 然后有时候我会看那个地图，它不就会显示说它离你多少米还有几分钟， 对， 我就会看，比如它离我200米我就开始穿衣服然后就坐在那里等着他给我打电话这样子。比如说如果我今天跟孙老师我们就是朋友见面，我可能会很想问您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到底怎么做是对的，就是作为消费者有没有一种更好的方式。 嗯嗯嗯嗯，志熙老师真的是一个非常周到和体谅的这个顾客了在我看来哈。 嗯， 对， 是，我觉得很多顾客其实都是反面，就是我们之前还不是看到很多讨论，就是他还没有送到，然后这个顾客也不沟通，然后就直接比如说给他点一个、 嗯、 就没有，对、 嗯、 没有收到或者什么、 嗯、 或者就直接投诉嘛、 嗯、 因为我们现在大家都知道投诉其实骑手就会被罚钱， 对、 嗯、可能一单可能50块，大概就要他 挺多的， 对，再送很多单才能补回来， 对对 对, 对, 对， 但是我也在想，因为他里面不是还讲到一个就是算法他也是很聪明的会学习、 嗯、 就是我感觉就是说你顾客怎么做和骑手怎么做他又会反馈到算法上面， 是， 如果他加速了这个他这个送的过程的话，他可能 就是 时间会越来越短， 我一个人就没用，对吧，我一个人在里面就是省出来这几秒钟没用。 嗯，也不是也不是，就是像您这种的我觉得已经是我们调研当中我觉得比较体谅和周到的顾客了，当然这种变化确实是在调研当中就逐步发现的，从那个2020年那个困在系统里人物那个文章出来之后、 嗯、 我发现有越来越多的人在尤其是顾客在接受我们访谈甚至私人的朋友什么的会发微信或者是通过各种方式跟我讲说啊，因为这个文章因为我们知道了骑手不容易，我现在基本上都不催他，哪怕超时什么的、 嗯、 也就超时了、 嗯、 就是整个社会的宽容度上来，就这个其实是特别明显的啊， 嗯、 就是像志熙老师这样越来越多的去考虑说这个对，就是送餐人的这种感受的这个顾客，我觉得是在变多的，就这个其实是一个好事情。 嗯 那有没有不是特别好沟通的？其实也有，如果我们去看骑手送餐的过程的话，他和顾客之间的对接和交流的过程大部分情况下其实都是特别短暂的， 是， 对，就比如说像志熙老师这样他又要提前给打电话跟他说怎么弄到哪个电梯这种的其实相对来讲是比较少， 对， 就说他没有那么长时间的沟通，所以往往就是大家变成了一种系统下陌生的相逢、 嗯、 就是说你是谁其实对我来讲并不重要，你可能就是地图上的这个点嘛，你是小王还是小刘其实都不太重要，那重要的是你把这个餐送到我手上、 嗯、 而我们之间的信任建立其实也摆脱了以前我们所讲的这个中国乡村里面的这种差距格局或者熟人关系、 嗯、 对吧，就是大家都是大城市的打工人，说白了那你是送餐的然后我是办公室的或者我是干嘛的，那这种情况下就是我们各自把各自的这个事情干好，那一旦出现问题怎么解决，没有信任大家就上系统解决，对吧、 嗯、 但系统的设置有时候可能就是有一些不近人情啊，通过一种相对来讲高效快速的方式去把这个事情最快的解决掉，那一方可能要接受出了这个事情结果的一个惩罚，顾客是上帝嘛，所以他的平台的策略制定上肯定还是会偏向顾客的，这个在任何的一个语境下都是这样，不仅仅是外卖哈、啊，我觉得像什么淘宝啊什么电商啊这些其实都是这样啊。而刚才讲到的这个就是昨天还有一个老师跟我说说他他看了这本书之后还去骂了他的那个他的一个妹妹哈，是因为他的妹妹家的妹夫每次就是外卖骑手过来送餐之后都会跟他说，哎，你顺便帮我把外面的垃圾带下去就是他对此就觉得非常的那对。 但是我之前也看到就是说有的骑手会主动这么做，然后他就会说你可以给我一个好评，我可以帮你把垃圾带下去、 也有这样的骑手，这种骑手就是我觉得相对来讲是比较能够拉得下脸面和就是愿意去进行这种积极的情感劳动的骑手、 嗯、 那大部分劳动这个骑手都是消极情感劳动， 嗯， 就是我们接下来可能也会提到的 就是他们大部分其实都是农村来的这个农民工群体嘛， 嗯、 就不太好意思说什么给我个好评啊， 嗯、 什么什么什么这种之类的话。 我觉得这也是外卖员跟快递员很不一样的点，就是跟 外 卖其实、嗯、不是，我觉得是跟外卖员，我们都是这种算法中的偶遇嘛，就你不太会记得，你不太会认识一个外卖员。 对对 对, 对, 对。 但是快递员他因为是分片分区的， 对， 就他可能就送你这个楼，所以你一来二去你就每次他派送都是这个名字。 嗯、对对。 就我之前曾经跟我上一个小区那个顺丰快递员相处的非常好、 嗯、 就是因为你总找他比如寄件、 嗯、 然后我也会看到他朋友圈、嗯、他会看一些书，然后我有一些书我就会留给他、 啊、 就是送给他、 啊、 对，就是我们形成了很好的一个关系。 对对对。 然后但是你跟外卖员其实很好，很难形成这种长期稳定的关系，因为你不认识他。 对，就 是偶遇。 是的，一方面是因为他就是负责这个片区送餐的人其实是非常的多的， 是、 嗯、就包括不一样的站点啊，不一样的商家，甚至外卖员本身他的类别也非常的多、 嗯、 比如说他分什么众包的，然后又分这个专送的，还有乐跑的。 对， 那你点的这个餐他家有时候会包给这边，有时候会包给那边，所以他的这个流动性确实很强、 嗯、 然后这种人与人的这种偶遇性就会增大，然后这个其实在某些层面上也会、 嗯、 就是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当大家遇到摩擦的时候其实是特别容易起争执的。 嗯, 嗯， 对 对，就没有办法达到一个完全的相互理解。 嗯 嗯 嗯， 对，刚刚我们也聊到就是这是一个服务业这个问题，然后包括我们从顾客角度怎么思考这个事情。我觉得就是随着平台经济越来越发展，我也经常思考这个问题，就是我会觉得现在是一种就是它是系统性的，好像把人就是你的很多身份做了区隔，比如说你很多时候你可能是一个顾客，就像我们如果你不是做外卖骑手，大部分时候你都是被人服务的，比如说你等待什么东西送达这样的一个状况，然后又因为有了算法加持，好像很多人就已经很习惯通过一种很就是所谓的暴力，我叫它暴力沟通。对，就是有问题之后我可能就直接找一个平台或者第三方来仲裁这个事情，而这个系统往往其实是偏向于消费者的情况下，我会觉得它好像就让人和人之间的沟通变得更加困难了，就是我们不太会去，就像之前这样可能你会跟打电话跟快递员或者外卖员去沟通也已经是很少数的情况，我们就会直接想要寻求一个简单的答案。包括我觉得在淘宝上你很多时候买东西也是嘛，就我们会很轻易的就用投诉这样的一种方法，其实这个也是系统赋予你的一个权利嘛。对，我会觉得这个好像也是现在我们面临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对，就是大家的这个社会关系在遇到矛盾的时候，它越来越依附于一种就是去人化的处理方式。 对， 而这种去人化的处理方式很重要的其实就是这种平台的技术机制。 嗯， 那平台的技术机制，我们经常讲说技术是不是中性的，其实在这个语境下我觉得技术很难被称为是中性的。 嗯， 因为它是带有一定的这个立场的。 嗯， 而这个立场的背后其实可能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啊，比如说当下的这个市场的竞争环境，整个公司的立场，它的运营的原则什么的，其实它这一套的价值观都是内嵌在了这个技术体系的设置当中的。 嗯 啊，而当我们去了解这个的时候，你会发现说这个事情又变得非常的复杂，因为公司本身做出这样的决策在很大程度上它都是以生存优先这样的一个逻辑，就是市场竞争是非常残酷的。 嗯， 所以他要想说那这份市场如果我不这么做别人会这么做，那这个市场份额我会丢失。 嗯， 所以比如在中国的情境下，我觉得当下平台经济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是缺少对顾客素养的一个培训和坚持和要求，就是大部分的互联网平台其实都不敢，说白了他是不敢，而不是他不能， 不敢得罪上帝， 他不太敢得罪。就这个点上其实我也思考过，可能跟当下中国的这个社会发展的阶段是有关系的。 嗯 啊，所以这种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就一直都压在了这个相互的这个信任关系体制之下，导致了被服务者是高高在上的，而服务者可能就是他需要做忍气吞声的很多的工作。 嗯 嗯 嗯。 对，说到这个，就是您其实在第二章算法和系统里面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做人体电池嘛。 啊， 我觉得这个就是非常的生动和形象。 他这两天已经开始频繁的使用这个词，就是在我们日常对话当中。 对，而且因为我觉得就是其实您还回溯了就是最早这个外卖平台它是怎么逐渐生成的 发展的历程。 对， 嗯， 然后因为我们之前讨论过这个问题嘛，就是他俩因为他俩之前不是在五道口上学嘛，他们不就是说 就是我们是饿了 么 最早的用户， 哦， 是饿了么饿了么还是一个网页的时候， 天 哪，然后我们就用过，哦，因为它当时好像只配送五道口地区 海淀那一片， 海淀 那一 片， 对，很小一片，然后当时就是你打开它的网页上面就是有好多那个餐厅的 logo， 然后你可以点进去给他打电话，然后有点像一个黄页电话，黄页， 那个时候主要还是电话顶层， 对， 就那个时候肯德基和吉野家就都是要打电话， 啊，我也体验过那个时候， 对， 嗯，我终于碰到了一批 同龄人 体验过，对，同龄人体验 老了 最早的这个外卖 是， 对，然后我就是想到他们说那又看到这个书，我就有一种哎合上了的这种感觉，对，然后我也觉得就是很恍惚，就觉得十多年间它发展真的太快了， 嗯， 是，就 是 真的是一种超乎想象的速度嘛。 对， 然后您这里面就提到很多，其实就是说最早这些骑手他们也是这个系统的一部分，就相当于他们用自己的肉身投喂了这个算法， 对， 就大概可以这么理解。 对， 对，就是他们因为身上有这个流动的这个 GPS 的定位， 嗯， 所以他们在跑的过程中其实可以发现一些地图或者系统上的一些 bug， 所以他们其实有点像相当于可以修复这些 bug 的 这样的一群人。 是的， 然后我就会觉得其实不光是骑手，当下我们每一个人也有点像人体电池， 嗯， 就当我们在浏览很多社交网站的时候，就比如说小红书啦， 嗯， 淘宝啦， 嗯， 微博啦， 嗯， 其实我们每天你在上面停留使用这些时间其实也是在给它充电，然后你点的不同的这些推送， 嗯， 其实也是在投喂它的算法，嗯，我们就也有点像这个书里提到那个概念，就是你去养这个系统嘛。 对对对， 我们其实也在养自己的这些社交网站，因为我们现在每天最常讨论的话题就是我们打开小红书会看到什么，其实看到的都是我们想看到，就我们每天不停的会点的，比如说我俩最近感兴趣网球，就我们一打开那个推送都是一些网球的推送， 正新闻吗？ 对，就是类似这样一种感觉， 嗯， 但是我又觉得外卖其实我们面临的好像是一种双重的人体电池，就一方面它在劳动的时间其实它就是人体电池， 嗯， 但是它在休闲的时候它其实和我们一样也在刷这些社交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网站，或者 对对对 它可能上抖音啊，或者它打游戏，啊，然后它又在用自己的肉身去投喂另一个平台的算法， 嗯， 就有点这种感觉。 是的是的，我们在那个学术的这个讨论当中有一个词叫做 playber， 嗯， playber 其实就是 play， 哦， 加 labor， 哦， 对对对对，就是翻译成完工， 嗯， 然后这个词最早的时候它是应该是芬兰的一个学者提出来，他当时就是讲的是说啊，他去看那个游戏公司的那个游戏，不是每上一款新的游戏都要做各种各样的测试， 嗯， 然后请玩家给他玩嘛， 嗯， 然后这个时候就是很多的玩家因为觉得这个游戏特别好玩就会免费给他玩， 嗯， 但实际上你免费玩的这个过程是帮他， 去测试这个 测试和 debug， 嗯， 就是说去掉很多的这个漏洞啊，或者是把他的这个系统的补丁给他打好的一个过程， 嗯， 而这个过程是完全免费的， 嗯 啊，然后后来这个词就是大家也觉得特别的形象，就又给它延展，就延展成了数字劳动 digital labor， 嗯， 啊 digital labor 就是人人都成了一个就是数字算法系统底下的一个打工人吧， 而且是免费劳力， 嗯， 哎，对，它主要最主要的就是免费劳力。这里边其实就不得不提这个算法它的这个设计的机制，就是说算法它最重要的一个点其实就是。比如说它是发动机的话，那它其实是需要源源不断的这个汽油， 嗯 啊，或者原材料来投喂它的。那这个过程就是，它需要非常精准的，去获得一些预判、预测和分类的时候，它就需要有人给它生产数据。那这个我们的什么点转屏啊，什么刷呀或者看呀， 嗯， 它会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就设置一个很精确的，这样的一个机制，比如说。你打开抖音你只要刷3分钟， 嗯， 那后台的算法立马就会给你形成一个很多维度的用户画像，就你这个人是喜欢宠物的还是喜欢网球， 只需要3分钟就可以。我想说我每天在上面要刷多长时间？ 3小时， 我这个得多精细啊，这个画像。 对对对对，就用的越多画像就会越精细，但初始的那3分钟可能就是一个基础画像， 嗯， 啊，到后边就不停的给你加 tag， 就最近又发展，就沿着学术的脉络又发展，就是那个哈佛大学的这个一个哲学系的教授哈，就首山纳 Zuboff， 他提了一个词叫做监控资本主义时代。 哦， 啊，就这个你们应该听说过， 嗯， 就这个词也特别的形象， 嗯， 就是他在讲的是其实数字化时代我们每个人都陷入到了一种全景监控式的这样的一个场域当中去， 嗯， 无论是什么，比如说我们的 APP 其实无时无刻的不在偷听我们说话， 嗯，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打开之后它会给我们推送，比如说我说我们家马桶该刷了，然后一打开京东就出来杰策林和威猛先生就非常的精准，就是这种的是对我们广大的消费者来讲。那刚才世野老师讲的这个点也特别的好，就是骑手是一个确实它是一块特别有价值的，就是人体电池， 嗯， 它是双重价值，甚至你说的其实有点启发到我觉得它是三重价值， 嗯， 就第一重价值它是在劳动嘛，送单， 嗯， 对吧， 嗯， 就送单的这个过程是它劳动过程实现交换价值的一个过程， 嗯， 然后紧接着它在这个过程当中无论是通过蓝牙还是 GPS 还是手机什么定位，对吧，或者智能头盔去把整个路线，对吧，它的快和慢，对，一个 mapping 的过程， 嗯， 然后紧接着它休闲的时候， 嗯， 确实大部分骑手都在玩手机， 嗯， 我们看了一下就居前三位的哈，刷抖音和短视频是第一， 嗯， 啊，然后第二个是看那个网剧， 哦， 看网剧，就是， 哦， 不知道 短剧 也有，就是爱奇艺和腾讯视频那种长 的， 对对对对，然后第三位的是看微信， 嗯， 就回复微信啊什么的， 嗯， 但总体看就是他们的那个数字技术的使用感还是非常强的，就完全进入在了一个算法体系内， 嗯， 确实是这样。 嗯， 是的，是的。 我其实看到人体电池这个词就想到的其实是您刚才说的第一层，就一个特别具象的画面，就是因为我工作的这个楼， 哦， 那一侧有一大面玻璃墙，然后下面你就能看到它是盒马的电池柜，就是专门负责盒马配送的人，然后就是他会在这里更换他的电瓶车的电池，我就是每天中午都能看到有人在那里换电池，把电池换到车里，然后把货装满他就继续走了， 嗯， 你那个时候就觉得电池都可以在那个时候休息一下，但是人不能，就是你人其实是持续劳作的一个状态， 嗯， 比如直至他睡觉，嗯，或者直至他出现意外失去劳动能力，不然他这块电池就一直在耗电的状态。 是的，是的。 他其实没有一个真正的休闲，像电池那样可以进电池箱里休息。 对，就这个点其实是造成我们当下社会焦虑特别重要的一个点， 嗯， 就是人和技术之间的关系已经没法分开了， 嗯， 就我们现在的这种紧密连接感，比如现在还是什么我们手动的在刷各种，我们有一个界面，对吧，有个屏幕或者什么看到，那未来有可能就是嵌入式的， 有一个芯片， 对，有一个芯片或者有一个脑机接口， 嗯， 哇，那我们就真的是赛博格时代到来， 嗯， 就大家现在在用眼镜跨越的不就是那一步吗， 啊，对， 就是你眼睛的这个扫视可以决定你选择哪个选项， 感觉我已经开始头疼 了 就是孙老师在这个书里面第二章就是讨论这个算法和系统，我觉得还有一点我也很喜欢，就是您其实讨论的是外卖员是如何理解算法的嘛， 嗯， 就是您称之为一种算法想象， 嗯， 就是无法知晓这个算法黑箱的人如何通过算法的外在表现以及从中总结出来的一些规律来猜测算法是怎么运作的，然后您说这种想象不仅是想象，也是一个实践过程，一个生成性的过程，然后我就在想说其实不仅仅是外卖员这个群体，我们所有人都有自己的算法想象嘛。就比如说我们自媒体的从业者，我们也会猜测什么样的内容流量高什么样的内容流量低，就是， 什么样的标题点击率高， 对，什么样的标题点击率， 嗯， 就我们日常工作里面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去猜测算法的偏好， 嗯， 然后即便是不以此为业的人，我们刚才也讲嘛，就是你会通过点赞啊，然后点不喜欢啊， 嗯， 然后来去调教你这个算法嘛。但其实我有一个很好奇的，就是我们这种不断的给算法反馈数据，然后让它去学习和进步的这种实践，能不能实现一种对它的反动？就是我在想说，因为我想到我之前在美国上学的时候，就到美国，当然它外卖很落后嘛，那个时候就更落后， 嗯， 就是很多是那种骑自行车的， 对对对， 就它不是电动车，自行车送一些披萨啊什么 的。 然后我记得当时我好像在一个 一个人的那种 talk 上面，就有一个人说他们在做一个项目，就是让这个外卖员去 mapping 他所骑的这个路段嘛。比如说有一些路段是上坡很大，有一些路段路面很不平整，然后他们把这个数据反馈给不是这个外卖的平台，而是一个独立的他们第三方的一个平台，然后这个平台会把这个数据反馈给所有的这个骑手，让他们知道说哪个路段比较不好走，哪个路段更好走一些。但这是一个非常原始的阶段，但我就在想说这个其实跟我们讲的其实不一样的，对吧？因为我们的这个骑手他反馈的数据其实就是反馈给他所工作的这个平台。 对， 如果说他反馈这段路非常好走，那下次他计算的时候这段时间就会变短。就是但如果说假设他反馈给一个第三方的平台，他其实就是可以避免这个问题，就是他不会再反馈给一个可能会对他不利的一个算法。 但是他如果反馈给第三方，就是说所有骑手都要，就是我们约定好，我们即便这段路好走，我们要走慢一点，对吧？ 对对，就是我觉得他，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原始的状态下面的一种产物，可能他都不一定有一个就实时能够跟踪他的一个 GPS 或者什么，就是所以他这种才可能会实现嘛。 嗯， 对，但我就在想说，我们反馈的这种数据，就它虽然会导致这个算法的变化，但这种变化究竟是不是对我们有利的，是就是很是很难讲的一件事情。 嗯， 是不是？ 我觉得中国如果有这第三方平台，它就会被那个外卖的平台收购，或者把它数据买过来嘛，就我购买你的数据服务，它还是会把骑手那个送货时间缩短。 我们现在可以想象一个场景，就是这个场景是一个实时的劳动场景，就是比如说午高峰时候所有的外卖骑手都奔跑在路上，那这个时候就是因为我们刚才谈就是包括算法什么的这些，它都是就是对于骑手来讲，他当然没有工程师那么了解这算法是什么，里边内部的运作是什么，他其实就是通过自己跑来不停的与系统对话嘛。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大家可以想象午高峰的时候所有的骑手都在路上，他们在想什么呢？他们肯定不在想我要不要跑得慢点或者是哎，我这段路要不要骑得稍微什么一点，我要不要等这个红灯，他不会想这些，他在想的就是我要以最快的速度把这一单送到，然后我要去送下一单，我第一不要超时，第二我要最短的时间内在午高峰接尽可能的多单，挣更多的钱，对，他基本上就是想这个。所以其实真正就是落到一个具身的劳动语境下的时候，就是我们所谈的这些算法的认知也好，体系也好，都是首先它是被遮蔽的，它是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比如说骑手实在是送不到，发现这个系统怎么每次都是超时的语境下，它才开始显现出来。对，这个系统体系它为什么会呈现出来这样一个状态，一方面是因为它肯定有就是后台的这个算法工程师在规则设定方面的一些问题，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这个算法技术的一个素养标准的问题，就是说算法的中立感，或者说这个残忍算法为什么会呈现出来，那这个里边就是因为算法缺少了伦理性的一面，就是这一面的 tag 没有给它打上，对吧？这个是很关键的。那另外一个面向就是说算法它会成为这样的一个状态，还是跟我们之前说的那个就是投喂它的数据是有关系的。就是首先我们得承认我们这个社会当中是有很多的偏见，有很多的 bias， 而这些 bias 不但体现在我们个人的日常行为当中，然后这些行为也会被数据化收录到它的这个系统体系当中，所以我们其实没有办法去期望说我们在社会当中处在这么一个多元动态不平等的一个语境下，我们生成的算法是一个完全平等的状态，就是它的不平等其实是天生使然的，我会这么认为，它是天生使然的，只是说我们可能确实需要在后期进行干预，而这个干预怎么做就变得非常的重要，就是这种算法价值和算法立场到底是什么样子。像知棋刚才提的把它给第三方的公司，那我们希望的是这些骑手能够更好的去保障自身的权益，对吧？但我们之前也做过，就是我听说就是平台公司其实也做过实验，就是他们在深圳的一个地方完全放开了不限时的骑手送单，你们猜结果是什么？ 还是要最快送单， 大家还是会按照自己最快速去送单。所以如果我们再去反思这个点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还真不一定单单就是 困在系统里的问题。 嗯，但他这个放开前提是说他最早还是说他有一个要求对吧，就是先让大家最快速送然后再放开，还是说他一开始就是他没有任何的限制？ 这个都有，就是有一些人肯定是之前受过规训，然后也有一些人是他可能就在就一个横截面嘛，那这个时候也有很多入职的，就他没有送过外卖的也可以。但这个里边就是我们后来也复盘了一下发现，最重要的一个点其实是大部分来送外卖的外卖骑手都是希望在最短时间内能够 送更多单 挣钱的人， 对， 就是经济的利益收入导向是他们的第一导向，就一定是要多挣点钱，他们有很多都是有负债的人，所以在这个语境下就是他会存在一种自我剥削感，就你系统不剥削我，我自己也会剥削我自己，我会计量自我，我会去想我今天比如说送了多少单我能挣多少钱，他会上瘾。我们有挺多的群哈，之前发现比如有一个群叫做什么200回家300吃饭啊，就是说今天挣够200我就可以回家，如果300那哥们儿就一起搓一顿， 嗯 啊，甚至还有的就说什么什么400逛商场，500买衣服给女儿买衣服啊什么，就是他会有一个量化自我的这样一种感觉，而这种感觉就是确实伴随着我们这种数字化的这种计算不断的精进，个人也开始变得这个计算化。 对，您刚刚讲这个我也想到，就是说您在分析外卖员他的工作的时候，其实是把传统的这种产业工人作为一个潜在的对照组嘛，就是来突出说这个外卖的工作它新的部分。嗯，比如说这种产业工人他工作的场所更类似于我们讲的这种福柯式的全景监狱式的这种工厂， 嗯， 然后但是外卖员他的工作场所是一个开放的街道， 对 对，然后比如说像工厂里面那种工作它是有严格的这种空间和时间的限制的，但是外卖员他的工作其实是流动，他们的身体你可以说是自由的吧，就是理论上来说是自由的， 嗯， 然后刚才你也讲到说他们其实慢慢进入一种自我剥削的一个状态，其实也好像都很印证我们所讲的这种从一种规训的社会到控制社会再到一种绩效的社会的这样一种变化， 嗯， 但同时我又感觉因为刚刚孙老师也提到其实这一切的前提依然是一种监控技术，就只不过这个监控技术它从一个全景监狱式的监控技术变成了说我每个人都有一个 GPS， 我是地图上的一个小点， 嗯， 对， 嗯， 就是我而且这种监控技术其实它是变得更加的无孔不入和不易察觉了， 嗯嗯， 对，然后我就在想说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躲避或者说去欺骗这种监控技术吗？ 嗯嗯嗯，这个就是也是我调研当中就是我觉得特别重要的一个部分，我把它放在了这本书的第六章， 嗯， 就是有一个那个章节叫做数字韧性， 嗯 啊， 嗯， 然后那个章节其实主要讲的就是刚才那个志奇老师所说的就是面对这么一个庞大复杂的算法体系，就是其实我们是不是有点自己反抗的空间和自主性在里头， 嗯， 我会觉得说总体上来讲就是我们在工业化的这个大生产时代的那种比如说所谓的这种联合性的公共性的大规模的这种抗争，我觉得是变得越来越不可能， 是 啊，这个也比较符合我觉得中国的现状吧，就是因为外卖像零工经济它本身就是特别原子化和个体的一种工作， 嗯， 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其实不多， 嗯， 甚至很多站点的外卖骑手之间彼此并不太认识，因为他们流动性非常强，站长有时候也不能完全的叫全每一个骑手的名字是什么， 嗯 嗯，所以在这种语境下就是他们的这种连接感或者是反抗感有时候就会变得临时，或者是变得特别具有时空的面向感，就你需要在某一个时间段去抓住它，就比如说像我观察到之前我长期追踪的一部分骑手是在我们学校大学旁边就是房山，因为我们大学在良乡，所以我们经常去那个房山那个秋树街那边做调研，然后那里边就有一帮众包的骑手就很有这种精神，比如他们会一起去这个利用自己的算法民间理论去衍生出来非常多有趣的这个对接的这个途径哈，你像比如说他们有一次有一个骑手的手机碎了，就是被车 压过去之后碎了、 嗯， 他就没法打开他那个就点那个订单到达或者是什么，就在系统上输入那个他的进程。然后这个时候就是我们的访谈对象就大强哥，因为他算是那里边比较资深的一个老骑手，他就过去说你咋了，他就帮他，然后他就说我这个没法登录了。然后大强哥说啊，确实你要是没法登录，你这单就没法操作，那有可能就会超时，或者是后台系统可能就判定为违规。他说他也当时也不知道，他就说了一句，他说要不然你试试用我的手机登一下你的号、 嗯、 然后结果就成功了、 嗯、 然后成功了之后他就一下子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他发现说原来骑手的账号之间是可以互换的、 嗯、 所以他们就开始干什么，因为他们是众包骑手， 他们就串单， 对、 哦、 他们就开始串单，就是整个所有地区的单就我不再是一个人一个人的抢，而是我们所有的骑手全部把这些单全部抢完、 嗯、 抢完了之后我们自己来分配、 嗯、 我们分配完了之后各自相互调转账号一点就可以了、 嗯、 然后这个其实在早期算法的系统发展当中 它其实有各种各样漏洞的，这个其实是其中一个漏洞，当然他们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就是帮着算法补全了这个漏洞。 这些是要人脸识别或者什么吗？ 对，它就不停的会有那个什么微笑行动，就让你那个笑一下、 哦、 啊，对对，来识别你是、 嗯、 是真实的个体，是你个人、 嗯。 还有一些，比如说像什么，我把称作是“寅虎出山”，“寅虎出山”那个策略也挺有趣的、 嗯， 就是他们发现说，算法这个东西有时候智能，但有时候也挺、啊、 智障 的。对，他就是他可能会有一个趋近的原则，说你在过去下一单的时候，我尽量派给你这个单附近的单。 嗯、 而众包的骑手他们会特别希望的就是送那些好单，因为他们比较挑单子、 嗯、 他们不喜欢送重物的，不喜欢送爬楼的，他们只喜欢送近的然后钱贵的、 哦、 啊，那这个时候他们就都会去抢这种单子，而往往就这种单特别少，然后他们人特别多，就有时候就抢不到，他们有一些就会带着那个拇指套的抢单，就那个拇指套就是、 哦 嗯 可以加速， 它可以加速滑动，对、 嗯、 然后特别的敏锐。我下午的时候看一帮骑手戴着拇指套坐在那个阶梯旁，啥都不干就刷刷刷在那滑，就那个场面也挺滑稽的啊，就很有趣、 嗯。 后来就是他滑不到之后，他就看着我说你在干嘛呢？我说我看你们呀。说你没事是吧？我说也可以算没事吧。说你借我手机用一下，他就在我手机上一顿操作，就是他就给我下了一个单。啊，他给我下了一个单，然后他说没事儿，这个单你花不了钱，一会儿那个下完之后你就再取消就好了。我说你保证就是你我的这个单你能抢到吗？因为我的单是会放到抢单大厅里边，就是周围几百个骑手要一起抢。他说你要放心，搁在这个地方这么多年了，要是这单都抢不到就在这白混了。他就真的后来抢到了这个单，然后他抢到了之后就是以我这个单作为一个引子，就后来引来了七八单，就是在这个附近的单、 哦、 而他下的这个位置是特别有利的一个位置、 嗯、 啊，这叫引虎出山，就是他会就是这个引导这个算法给他派 单， 这 个假单取消，但是真单他们都抢到了， 对对对、 哦、 真单不是抢到就是都给他了， 就派给 他，因为他在附近、 哦、 他在附 近,、 哦、 他在附近， 这也是巧妙的利用算法的一个， 我看这个时候觉得很厉害、 啊、对， 真的很厉害、 这个挺有意思的，就是他们有各种各样的渠道、嗯、我后来就是还做了一个特别就是不好的比喻哈，我当时说，我说如果这个算法是一条堤坝的话，我说那骑手就是一个一个的小老鼠在啃食的那个、 嗯、 那个缝隙，然后对你打洞、 嗯、 然后编辑后来留了一句话在我的那个未出版的书稿里，他说啊、把骑手比喻为老鼠不太合适。我后来才意识到也是这样， 我还想说老鼠打洞和寅虎出山有一种新型孙子兵法的感觉。 就感觉那一张全部都是动物，各种各样的动物。 但是算法会监测吗？比如说这个，比如说它这个退单率比较高，然后就是它算法会有一 些不能经常使用， 它不能经常使用，它每就是好像每一个周或者每一个月只能使用几次，这非常明显的反侦查，他们现在都做得很好、 嗯、我觉得这个就是人和算法关系，就是其实你就是既是斗争又是相互成就的一种很微妙的关系、 嗯、 就每次你想到一个可以对付算法 的然后算法就会不断的进化，而它这个进化就是因为你想到了 对 对付它的方法， 对、 嗯、所以就是感觉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很复杂， 挺有意思的、 嗯、 就甚至有一些骑手在我们调研当中他会把算法拟人化、 嗯、 就他会说哎呀这个系统得养，就你看他会说养系统、 嗯、 对吧，就是说这系统就是爷爷，我们就是孙子，说你得孙子先向爷爷示好， 对吧？然后在爷爷那打好各种好标签之后，你就变成一个好孙子，那他就会给你各种各样的好订单。 哦， 那前提就是他给你单的时候，你不要老拒，你不要老是不送，或者你不要老嫌弃，就你把你自己的数据做好。 嗯、 然后这个时候就有点像之前他们说，比如说炒股的人会把市场称作市场先生，就给他一个拟人化的这样的一个称呼。那算法系统也是这样，就是他有自己的脾气，你要去摸着他的脾气，这就是所谓的棋手的这种算法的民间理论的生成吧。 嗯，市场先生和算法爷爷 都是男的， 美女的什么事 哦，也是哈，是技术的这个性别气质一下就凸显出来 了。对，然后我觉得性别这个议题在这个书里面体现的也很精彩，因为第二章不是您提到那个数字完工， 嗯、 就我们刚讲到这个概念嘛、 嗯， 然后您还提到一个就是说平台的游戏化设定，比如说这个平台它会给棋手依据跑单的量划分等级，然后并且根据这个等级就划分奖惩措施。然后我记得您写到就是这些棋手，比如他们平时休息或者吃饭的时候，就会拿出自己那个，因为他分，比如有点像那种王者荣耀的，就是什么黑铜什么，我也不懂那个分级啊。然后最后就是一级一级往上分，然后棋手也会获得一个这样的勋章。然后他们会因为这种游戏化的设定，其实会就是他既是参与者，然后也是这个游戏的建设者嘛。但是我在看这一章的时候，我有一个比较好奇的点，就是说这个游戏机制对于男棋手和女棋手而言，它的效用是一样的吗？因为我觉得它这个设置其实它有点像一个打怪升级的设定嘛， 对对对， 就很像就现在这种网文里面男频文其实比较多是这种打怪升级的设定，而女性它更多的是一种需要一种情感需求或者欲望投射的这样的一些产品。 嗯、 然后在您那章里面，其实我看大部分描述都是男性棋手他们对于这个机制会比较认同或者参与其中，所以我很好奇，就是说它对女棋手它也有吸引力，就这个游戏升级的设定。 嗯，事业老师这个观察很敏锐哈，就一下子就发现了。其实 我在那里没有看到有关女 女性的是吧？ 嗯 嗯，还真是。跑外卖如果把它看作是一个游戏化的机制的话，这个其实就跟游戏本身所天生所带有的那种男性气质是有关系的。就游戏这个产业的诞生，包括游戏化本身最早的时候，它其实是带有鲜明的男性气质。这个点其实跟游戏的本质有很大的关系，就是它是一种。决胜败啊，就是有胜负欲啊的这样的一个机制。那这个就有点像是我们在进化的环境当中，雄性之间，对吧？就是他们会有这种各种各样的竞争，就最后论出一个高低来。那这种慢慢的可能就会变成一种游戏化的机制。当然，现在的这个游戏，也存在非常多的形式了。但总体就是晋级啊，或者是分等级，其实是非常主流的一种。当那个游戏机制和他们的这个个人的送单的奖励是挂钩的时候，棋手是很在意的。但有一段时间，他们也有点觉得说这个做的太过分了，所以他们就刻意的去就是脱钩了一下，就没有说你所有的晋升和你的这个单价都是按照这个游戏机制来的。然后就可能比如说你的好评或者你的差评也是在起一个很重要的作用，还有其他的一些面向啊。那这个游戏机制可能就变成它有一些积分呀什么的，或者做一些兑换什么的，就是在这个方面起到一些作用。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说确实男性会相对而讲比女性更加容易参与到这样的一种游戏化竞争的机制当中去。有没有女性也会这样呢？也有，就是我们遇到的为数不多的几个女单王，就所谓的这个在一个外卖站点里边的佼佼者啊。其实这种女单王其实是非常牛的。就之前遇到一个就采访她的时候，就是我们一般就是采访外卖骑手就是都会给一定的劳务补偿。我一般会按照比如说他一个小时能挣多少钱，再给他加一小部分钱，比如说加20块钱或者30块钱，这样给到他。那这样一个小时我们可能给到他60到80块钱的访谈费。我们倒不是说我们不能多给，而是我不希望说这个变成一个就是最终我是要拿钱来买你的这个什么的， 不愿意成为他做访谈的一个理由，一个主要的理由。 对对，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我们也希望说，因为我们这个团队稍微有一些各种各样的支持，对我们是个好事。但是有很多的学生团队其实是没有支持的，他们也没有访谈费，所以我们也不希望太多的破坏这个生态。所以我们给钱一般也比较的慎重，就是给到他一个基本，比如说你这一个小时如果跑单能跑50，那我们给你80或者是给你60，这样他也就觉得说也 OK， 就这样的一个状态。 之前去采访那个女单王的时候就遇到了一个事情，就是我一想哈，我说单王，哎，单王是不是一个小时要跑得多一点我说那一个小时给他100吧，然后那个女单王啊就是非常不客气的说，一个小时100，那还不如去跑单。我说你一个小时能跑多少？他说我一个小时能跑，多的时候能跑150块钱，他指的是高峰期。然后我当时一咬牙一跺脚，我说一个小时给你200，然后他就接受了我们的访谈。当时我印象特别的深刻，当天晚上你知道吗？他是前一天在跑单的时候摔倒了，把手腕摔断了，然后去医院打的石膏，然后打完石膏之后回站点，站长问说你明天请假不？他说不请假，说我死不了，我就一直跑。就是你知道吗？就真的是女汉子的形象。所以这种人他呈现出来的是以一个女性的身份呈现出了非常强的男性气质啊，然后让他自己得以有一个立足之地啊，在这个特别激烈竞争的环境下生存下。当然这种女性是比较少的，而大部分就是刚才那个世界老师说的那些没有加入其中的女性，其实她更多的是属于一个那种做兼职的，或者说做一个辅助性的，对，补贴性的过渡性的这样一个状态存在，所以她们可能不太在意这个东西。 对，因为我们刚刚讲到游戏，我就想到前段时间我朋友就跟我分享了一个现象，就是说现在那个 Steam 上下载量最高的游戏， 对对对， 叫做完蛋 我 被 美 女 包 围 了啊，对， 对，它其实就是他说是一个疫情期间火起来的一个游戏，就它其实有点像一个约会游戏，但是你作为带入一个男性的视角去挑选各种各样的美女，就是那个美女就有点像她被标签化，比如说有的叫清纯什么什么，就它是一个类型，然后还有叫性感什么什么，还有叫什么什么御姐，就是一些刻板印象下面把女性分类的这种不同的标签，就你可以跟她去约会讲话。然后这个剧情设定就是据我朋友说，他说这个是由美团植入的游戏，就是因为它剧情设定就是一个从美团骑手开始做起的一个底层男，就所谓的底层男性 逆袭的是吧？ 对，然后他一路就逆袭最后成为总裁的一个故事，就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就是因为我觉得他这个游戏的就是他受众肯定大部分应该是男性，就不太会有女性会去想玩这个游戏吧，就他的定位上肯定是男性，然后他又是一个就是美团骑手这样的身份，然后我就想又回到我刚刚说的那种双重人体电池的感觉，就是感觉他的可能受众也是这样的一群男性，然后他工作的时间他就在送快递或者送外卖，然后他休闲的时间就在打这样一个游戏，而这个游戏其实给他提供了一种打破阶层的一种想象，或者说一种亲密关系的一种需求，我就会觉得就像一个套娃一样，这个结构 是就这个游戏我没有玩过哈，但是我们之前在做那个线上交友的时候，我们了解过这个游戏，它也是其中的一个嘛，就是对应而言的，就是有很多的乙女游戏，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知道，就是那个恋与制作人啊什么的这些，其实有一点点像，只是他们的使用人群和阶层确实是不一样的，就像那个完蛋了我被美女包围这种。我觉得会比较适合就你刚才说的相关外援群体，这个他们有一些人是在玩的，我们有调研过是这样的，而就这款游戏为什么会出来，其实就分析这个原因机制本身也挺有趣的，就如果你去看这群人的话，他们大部分都是就如果是来大城市打工的基本上都是背井离乡，就是离开老家，大部分当然男性他就和自己的这个妻子分开或者孩子，所以他一个人在大城市里边，我们发现这群外卖骑手他的社会再生产就基本上是没有的，或者说业余生活基本上没有，就是社会生产的时间是严重挤压了他的社会再生产，就比如说你像一个单王他一天就基本上要跑到14个小时以上啊，甚至有一些就到16个小时，16个小时你想这就很夸张，人一天只有24个小时对吧，那你加吃饭睡觉一共加起来就8个小时，然后这个其实时间是远远不够的。那还有一些骑手就是你去看他的那个就是出租屋他住的那个房间在城市外边的还能稍微好一点有一点生活感，在城市比如说四环以里的大部分都是一张床位或者是不到10平米的空间，而这个空间里边能干什么，只能放一张床再加一个特别小的一个角桌，然后这个角桌就是放手机插上电就充电，然后剩下的时间他说我回到出租屋我就只干一件事情就是睡觉，我甚至刷手机我都不愿意在里边，就所以疫情的时候很多的骑手都被憋疯了啊，包括在上海那边就我们采访到非常多的骑手说自己都要长毛了，就是因为 他们的居住空间其实是非常局促和狭小的、 嗯嗯、 啊。而疫情期间的这个封控的时候，就每个人都要求待在自己家里，他们其实是很痛苦的啊，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挣钱，另外一方面就是在一个很小的空间内、 嗯、 就是就业余生活其实对他们来讲是非常非常的不丰富，基本上就没太有业余生活，就可以这么讲、 嗯、 所以当这一部分精神的空缺就出现的时候，他可能就会借助于越来越多的这种线上的游戏啊、 嗯、 或者是互动的这种角色扮演式的这个游戏来填补自己内心的空白、 嗯、 啊，也会有。而且我们的调研当中也出现过就是其实这个点就我没有在书当中写很多，就是农民工的离婚率在不断的增加。 嗯， 嗯，而这个过程尤其是男性为主，就是他离开家之后，他和妻子之间的关系有时候会变淡、 嗯、 啊，甚至有外卖骑手就是会很生气的给我打电话说说你认不认识媒体的记者，说我要曝光我老婆，我老婆跟别人跑了，就这种情况也会出现、 嗯、 对、 哦、嗯，我觉得这个也很有意思。就是我之前在提纲里还写了另一个问题，就是最早我们提到那个之前提到说，就是您写到骑手他其实也是一个服务性劳动嘛、 啊、 就他不仅是力气活也是情感活。然后您也提到说，对于来自农村没有任何服务经验的农民工来说，这并非易事。然后一些年轻的男骑手，就他大部分是在父权制和家长制的这种环境下处于，他是被照料的角色。然后他成为骑手之后，就要面临一个转变吧，就是他要面对情感劳动去服务别人。然后就这个就让很多人很不适。您在书里面不是也提到，有一些骑手他经过那个培训之后， 嗯、 他就会很不屑于或者很就是很羞耻于讲出那些要去服务别人的话嘛。然后我觉得我在日常生活中也会遇到，比如说很多男性的外卖员或者滴滴司机，就有的司机他就是下车前你就感觉他很 他就嘟囔一下， 对，然后他就会、 哦、就是因为他要说比如说什么感谢您乘坐、 哦、使用什么滴滴什么的， 然后说拿好东西， 对， 就反正就是他要说一个套话嘛。 对， 然后有的司机你明显感觉到他有点说不出口， 不 他就是嘟囔， 对然后有的司机就是会很小声转过来，就是很难为情的跟你说能不能给我一个好评，就你能明显感觉到他的那种不适感吧。然后我就觉得这个点也很有意思，就是一方面我觉得让男性接受一些这种情感教育不是一件坏事，就是他其实是那种传统男性气质的反面，感觉是让他们重新接受就是什么叫比如说好的男性气质，去重新定义然后拓宽去改写它。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也很在想一个问题，就是说这种改变在微观层面会给家庭带来什么影响。因为您刚刚不是说要离婚率升高吗，我就会想说比如一个男骑手，一个男性他在劳动市场上做了太多情感劳动，就这会让他回到自己小家庭后他是接受和习得这种模式，比如说他就会觉得说这个事情其实挺好的，然后我在我的家庭中我也要多表达我的感情。还是说他想的是反面，就是说我在外面受了这么多气，我回家之后就再也不要做这种劳动了，所以他可能会对他的妻子或者他的家人更差。就是我是在想这两种情况，我觉得好像都有可能。 事业老师这个观察我觉得很犀利，而且也很细腻啊。就是我自己的感觉是跑外卖的这部分的骑手其实属于二代到三代农民工，他们和一代确实不太一样。就一代农民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就我们父辈的那个感觉，六零后或者五零后的那种感觉，他们其实就是铁骨铮铮啊，就是钢铁直男的性格，就是你真的很难让他说出来什么我爱你或者是什么这样一些柔情的话，就不太行。但是二代和三代的进到城里面之后，我是觉得在性格上或者是这种气质观念上还是有一些改变的。虽然他们成长的环境哈可能会部分的影响到，比如说他一直其实是处于就是父辈比较粗糙的这样的一个情感粗糙的一个状态，就不太能接触这些的时候，所以刚一来的时候确实有很多的不适，就是包括比如说有很多这个骑手和顾客刚一开始送外卖的时候经常就是得到差评。我就问那个驴哥，之前那个驴哥是我经常喜欢就是问他，他是一个就典型的我觉得是老大粗的形象啊，然后他说话声音特别大，然后他晒得又黑，大家就叫他黑驴啊，所以我们都称他为驴哥，就是可能也是因为这个他经常受到差评，一个月有时候就是别的骑手可能几个月都没有，他一个月就有三四个甚至五六个。我就问为什么，然后他就经常带着脏字跟我说 说啊，那些女的动不动就给我差评，说我在街上跑的这个上气不接下气的，我给她打个电话就声音大了点，她下来取餐她就给我差评，说凭什么呀。就你和她之间的那种状态真的完全不一样，一个你在写字楼里边安静的写着或者喝着咖啡的白领真的很难理解，一拿起来电话就是像喇叭一样哇哇哇朝你喊，对吧？而她自己又觉得说这本身很正常，我在我的成长环境或者我在乡村里边我一直都是这样的，对吧？所以这里边就有一个沟通或者交流的无奈在里边啊。后来驴哥逐渐的开始摸索意识到说，哦，这样不行，这样别人会给我差评，那他的声音就会慢慢小下来啊。甚至有时候他也会停下车很耐心说，妹妹我跟你说哈，我现在没有生气，你就得下来拿这个餐，我只是说话声音大了点哈，你不要介意。他就会这样解释，就发现他也产生了一些变化啊。而到了二代或者是三代的这个骑手，他们来城里边就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就是啊，确实是家庭分工在不断的改变。为什么呢？就是我们会发现说有一些骑手他们其实是夫妻档，就是说两口子都在跑外卖，或者是一个跑外卖，另外一个比如说去干家政工了，或者是去打别的零工，都是有的。而这种情况下就是他们在大城市比如像北上广深这种地方，他往往租的那个房子是比较小的，最多也就是在郊区能有个三四十平，这已经很大了哈，基本上两口子一个小单间，或者是二十来平。所以在这种语境下，就是他们其实没有他们在农村的那种大院子或者大房子就需要干那么多的家务劳动，就基本上没有，甚至他们连厨房都没有，所以就是吃饭什么的也都在外边解决。那这个情况下就产生了就是这个家务劳动这种 domestic labor 就很少啊，很少的情况下就是两口子基本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跑单或者挣钱了，那唯一剩下一点可能就是洗洗衣服或者是偶尔扫扫地，所以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一个状态，就是他们不再去为到底谁要干家务劳动而进行一个重新的分配和争吵啊。然后这种情况下就是就像那个世业老师讲，他可能会某些情况下影响到男性的一些认知，就是当他回到家里面去的时候，男性很多情况下就会变得体谅这个女方，甚至意识到说就是有一些工作她其实也是可以干的啊，就是她的这个家庭劳动分工变得更加的灵活。那我们在这些年的这个县域调研当中也发现，比如说一起两口子或者是一个家一起干电商啊，或者是一起什么发货，一起做直播。那像我们在山东菏泽曹县就是调研那个牡丹花直播的时候，那两口子就是谁有空谁上地里边去直播，然后另外一个就回家做饭，做完饭之后另外一个去接孩子，然后另外一个回来之后这个把孩子哄睡，弄作业什么。就他的这种分工是随着这个平台时间的这个规制不断的协商和磨合，最后形成了一个就非常灵活的，而不再是那种就说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这种，就他没有了啊，因为女性也要承担很多的这种平台劳动，那在这个语境下，就是家庭内再生产的这个劳动的环节就被打匀和分散，这也是一个好事儿。 我记得前两年好像有一个社会学家写过一本书，就是讲这个进城务工男性他的那个家庭分工成分在变化，他其实也是在讲这种初代农民工跟后来的农民工，他其实这种家庭关系和这种家庭内部的家务分工已经发生了变化，已经在越来越平等，并且因为这个产生的这个家庭纠纷在减少。对，其实那个我觉得他是截止在平台经济之前，他其实是在说早期都是男性进城务工较多，在工地上等等，然后女性等着他往家里寄钱啊，女性在家里种地照顾老人带孩子，然后后来女性也加入了这个进城务工的大军嘛，她可以做家政服务啊等等， 对对对， 然后甚至有一些有学历的可以去做会计啊这种，这样其实他们已经开始参与一种家庭的平等分工。 这 个 观察很有趣， 这个其实是他更后续的一步。 对这个很有趣。 对对， 是的是的，就这种变化正在发生。 对 对， 孙老师还有一张是专门写女骑手的嘛，然后其实也有对应的就是女性，我们刚才也聊到一些就是女性她的转变。我觉得有一个 特别有意思的观察，就是您写说这女性其实她们进入平台经济领域之后也有不适应的地方，因为她们之前是在家务劳动中主动安排事务的角色，然后现在她们变成了听从平台安排，就她们相当于变成了被安排然后这样的一种角色，所以很多时候她们其实是对这种身份的转换会感到不适。然后您也提到说在既定的性别规范里，女性被要求做一个稳定的主体，而且是围绕家庭生活展开，以长期陪伴为特点，比如说她不管是作为妻子还是作为母亲，其实都是一个长期的稳定的这种陪伴的感觉。 对对对对， 然后到平台的环境里面，这种稳定主体的性别身份就被打破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流动性的身份建构。我觉得这个也非常就是很敏锐，同时也很有就很有意思，能就展开讲讲这部分。 这个主要其实也是我们的就是田野的观察，包括和很多的女性外卖骑手聊天的时候，他们会讲到这个，他们大部分其实都是已婚的女性，而来跑外卖的就有一个很大的特点，都是其实家里面压力比较大的，一般我们会发现都是家里有两个儿子的，他会来跑外卖，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点，好像40%-50%吧，一半就是女性都是家里边两个儿子，就两个儿子的就我 就 问，就 被认为是压力最大的， 对，就因为说他说我们要准备彩礼啊， 对， 然后要给儿子搞房子啊，就说这个，所以他们压力会就自认为会压力比较大，就首先这是中国父母很有的特色嘛，就先把这个压力背在自己身上，然后再去想说我怎么去解决这个压力。那女性也会加入跑外卖，因为两口子跑外卖其实挣的还挺多的，在北京的话少的话也10,000+，多的话可能能到20,000，有可能啊，有可能是可以的，就是比较客观的这种。这些女性就是因为她们是一个已婚的状态，她就会跟我们讲说她以前在老家的时候，她早上起来要怎么先给孩子做饭，然后怎么给孩子弄好衣服，穿好了打点好，然后把他们送去学校，然后她自己再要怎么洗衣服，怎么去照顾公婆，然后怎么去地里边干嘛，就她一天的这个工作的流程和丰富度是非常丰满的，她会给自己安排的井井有条，然后她一天走下来就感觉啊，我又完成了自己母职的一天，就是非常的有规划的那种感觉。所以也就是世界老师说的那个，她是一个稳定的主体，而在这个主体当中她是拿主意的，因为她丈夫不在，所以她就要去对付，比如说她家孩子要去小卖部买吃的，要不要给她买，然后她家小孩和别的家小孩打架了之后，她要去给人赔礼道歉，或者是她要看着孩子写完作业，还有就是吃饭是几点，那然后怎么去跟公公婆婆沟通各种各样的家务的事情，就是她的主动性是发挥到最大的，所以在这个语境下留守女性其实也是非常不容易的，她要做大量的这个家务劳动。而她来到城里之后跑外卖这项工作就不是这样，等待是跑外卖主要的任务，就等待，而这种等待的背后有一个感觉是随时出发， 是的， 就是随叫随到这个点其实让他们就有一点不太能接受，就说我以前按照自己的整个流程在走， 是是是， 我都能想象啊，因为我是一个处女座，我特别讨厌这个就自己的工作计划被打乱的这种状态，但是他们就处于一个天天被打乱的状态，就说什么时候来单，这一单比如说在我吃饭吃到一半的时候来了也是有可能的啊，或者说哎这一单怎么是个蛋糕，对吧，对于女性来讲她送这个蛋糕，哎呀这条路怎么这么泥泞啊，我本身可能就是骑车骑的不是特别的好，然后这条路又这么泥，我滑倒了怎么办，那就经常有时候会出现就外卖骑手说这蛋糕呢送好了是别人过生日，送不好就是你过生日就是我觉得特别幽默这句话，确实是因为就是可能10个蛋糕就有30%-40%的概率就得骑手过生日，给你送坏了。 那咱们就在想以后是不是 不要 点蛋糕？ 我刚才想说， 天 哪！我经常下午会点蛋糕， 我也会点蛋糕。 哦，我们说是生日蛋糕，小蛋糕还好吧？ 但是我会点一个，比如说4寸的， 对， 我可以吃 也是稍微大一点。 你好能吃。哦，小蛋糕也还好，就他最怕的其实是什么样的蛋糕，就是天热的时候大的和那种鲜奶油就特别软的那种， 很容易滑掉 化的那种， 就 过生日不能点蛋糕， 以后咱自己去便利拿， 对，不能点蛋糕， 就其实我不喜欢送蛋糕，这是真的， 当 然现在很多的店其实是配专门的骑手送蛋糕， 是 就他不再用那个，对， 因为很多其实他是闪送，就他不是那种送外卖 的，是 的 是的是的是的，专门送蛋糕的师傅应该是经验会比较丰富的， 所以专门送蛋糕他会挣得更多吗？因为他有这个技能， 好像是能稍微多 多一些钱的。 哦、 嗯，跑题了 是 不是？ 你继续说。 我们跑题了，对对对对，我们刚才说的是， 就是他过的是一种随叫随到的生活，而且他难以预知他送这单是什么。 对对对对，所以女性在这个语境下她就失去了那种掌控感，然后没有了这种掌控感之后，她有时候就会变得无所适从，有时候就是往往是那种刚入职的女性，这种无所适从感就特别的明显。一是她在街上她谁都不认识，她又是一个女性，她不好意思问别人，她就特别的慌乱。有一些女性经常就是被顾客吼几句之后甚至就会哭。我之前就是我关系特别好的那个冯师傅，他的太太之前是一个全职太太，因为他有两个孩子需要照顾，后来就是孩子长大一点去幼儿园之后，他也鼓励他说要不然你也去试试送闪送吧，说闪送这个工作其实挺简单的，就是因为他时间限制没有外卖那么强，他就是一对一送嘛，就一个单可能有一个小时，他说你一些近单你坐地铁都能去，然后他太太就坐地铁去了，结果第一个单就被顾客骂，然后就哭着回来了。就出现了这种情况啊！而且很多的女骑手，她敢怒不敢言，她们跟我说的最多一句话是：“我怕他们打我。” 哦， 她会害怕这个。 我还有一个好奇，就是您自己作为一个女性去做这个田野，因为其实它是一个男性为主的这样的一个行业吧？您自己觉得会有什么挑战吗？ 有，就是初期的田野介入其实是非常困难的，就是你让这样一群人接受你。是挺难的，就一开始去的时候他们也不会说他们不想和你说话或者怎么样，但他们的表现就会非常明显，比如他们会自动聚成一团去说一些话，然后我只要一过去他们就鸦雀无声。对，还有的骑手就是因为我习惯了，所以我一般一上来我都没有什么介绍，我就问今天跑多少单，直接就这样，他们就还 以为你是他们的主管。 他们就会比较的习惯，就说多少单多少单，可能就觉得是一个路过的人。但有时候比如说我让我的学生去讲，我说你问问他愿不愿意跟我们聊一聊，然后我学生就会过去说啊，师傅你好，我是来自中国社科院大学的研究生，我叫叉叉叉，我们是什么什么什么。然后那个骑手就是从吓得从椅子上就跌到了地上，然后就仓皇而逃，就这种也有啊，就是反正你和他们接触破冰就挺难的。然后这个破冰因为他们大部分其实也都是农村来的人嘛，就也没太接触过我们这种人，甚至有时候我在路上和他们聊天，他们经常就聊到半路就会质疑说哎，你是干嘛的？说你是这个美团或者饿了么派来的吗？ 说你是一个奸细， 或者是说你是记者吗？这是我被问的最多的。 哦、 我有一次在站点，就是聊到半路就被站长踢了出来，就是他怀疑我是记者。我跟他反复解释也不行，但后来我发现有一个东西很好用，就是我的 工作证。 对，工作证，就你带上工作证就会很好用，而且，如果我带学生的话就会更好用。因为骑手天然的就是会觉得学生这个群体是无害的，或者说他有一种亲近性。因为我和学生就是这个年龄差距没有特别大，我也就混到他们当中去之后，他们一看是一群大学生，然后他们就会摆出这个要教育这群大学生，来你们过来，这个我跟你们说说哈，你们这个社会经验都太差了，然后什么什么就开始说那些专家整天在网上胡说八道什么什么，你们将来也不要变成那样的专家，就开始对我们反向进行这个教育。有时候这种场景也挺多的，就会挺好玩的啊。而你真正的打开田野其实需要很长时间的，就不是说像春游那样，比如说去一天然后去两天或者怎么样，就你得一直待在那儿，一直到有一天就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就是他们把你当空气的时候，你这个田野就可以真正的开始了，就是你在或者不在他们都可以很随意的，比如说什么吹牛啊赌博呀，然后相互骂人啊，或者是说一些家乡话，甚至在那聊一些就是跑单的事情，就不再把你当一个存在的人的时候，我觉得就比较好了。然后就是一般你就和他们混到这个程度，然后就这个可能靠的是一个时间的积累，我觉得。 所以你这七年这本书里一共涉及到了多少外卖员呢？ 如果加上团队采访的，我觉得有400，那我自己可能有个200多这样子。对，我们每年基本上都坚持采30到50个人，每年都会这样。到后期就是我们的，就其实在这本书马上就要写完的时候，我的很多的田野的视野开始由大城市 就投向了二三线甚至是县城， 嗯， 就是这个也给了我很多视角上的转变，让我发现说啊，其实大城市的外卖骑手和县域的骑手非常的不一样， 嗯 啊，对，就也挺有感触的。你会发现说他们的安定感幸福感就会更明显一些，因为他们是在地的， 嗯， 他们也可以参与到家庭的互动当中去，对他们那种认知和大城市的那种不稳定感其实不太一样啊，这是县域的骑手一个不一样的点。那我们去县域其实就没有办法做到说你和他有好几个月的时间去相处啊， 是， 然后完全让他熟悉你，所以有时候就是比较自上而下的，就是比如说联系到相关的这个单位，包括平台公司也会帮我们就做一些做一些调研， 嗯， 而这种情况下就一般就以深度访谈为主，因为深访其实可以以最短时间内了解这个人， 嗯， 而一般骑手就是有一个好处，就是他们大多都非常的朴实，他会在很短时间内接受你，只要你把你自己讲明白， 嗯， 然后另外就是就是大家真的有时候会倾向于更愿意跟陌生人吐露自己的心声， 嗯， 啊，这个时候就是也能了解到非常多很有趣的很感动的故事。 嗯，那您后来有办法回应他们的问题，就是您做这研究到底有什么用了吗？还是他们更多的当成一个只是帮你一个忙而已？ 哦，其实我到后边真的有一点点变成了一个骑手事务中转站，就是， 嗯， 对，就是因为这个其实也涉及到了就是作为一个学者田野反思，就是你在里边其中的一个位置是什么。就对我来讲，我可能确实不是那种纯学者，就是我更多的还是有一点点就是希望能够有一些介入感的这样做研究， 嗯， 啊，包括我们那个就是社科院新闻所一直有这种传统哈， 嗯， 就是我们希望能够做这种社会支持和这种社会介入。在调研的过程当中就认识很多骑手嘛，一般就会保留这个微信或者联系方式，然后他们有一些就会给你发微信，比如说那个大姐就会说，哎呀，我跟你说我今天下午跑了一下午的单，然后怎么怎么地，然后什么最后一个单他没有送到，然后就超时了，说他是那个卫星定位不准确，但是他扣了他50块钱，然后他就跟我抱怨说我一下午才跑了40多，他一下子扣我50多，他就在电话那头非常的生气。然后这个时候我就想怎么办呢，我就去找平台的人，平台的人就说那你把他的工号和什么弄过来，就我们看一下。其实平台的人也挺好的，他们就会后台给他查，然后就发现说他确实是走错路了， 嗯， 但是就是他的理由是说他那个 GPS 定位不准确导致了他走错路，那平台后台显示说可能不是，然后两者就会有一个就是这个方面的冲突，然后我一般就会介入，我就会倾向于我说你们想想办法吧，把这个钱给他吧，我说太不容易了，然后这个时候他们也会帮忙。那还有时候就是这个骑手被封号了或者怎么样，然后过来找我，然后我就要去再跟平台或者是哪一些相关的就对接，他们人也都挺好的。 等您做那个网红研究的时候，能不能也帮我们做一些这种，就是我们要说 就跟叉叉叉部门打个招呼啊， 一个话， 这个好难呀，这个好难。然后后来还有一些骑手，就比如说他们会把我当做一个有社会资源的人，他会给我打电话说，哎，你认识记者吗？哎，你认识那个谁谁谁吗？能不能就是你帮我们，就我这有一个事儿我要说或者怎么怎么样。还有一些关系特别好那种也会深夜求助，比如打电话说这个地方有一个骑手出事儿了，说要不要一起过来看看，那我也会去。还有就是比如说他们有时候会需要律师的帮忙，我也会去咨询一些朋友啊什么的，就这些事也都多多少少的会有。不是说天天都有，但是隔三差五的会来。那一般情况下我会选择努力的去帮忙，但实在有时候帮不了的时候，那也确实没办法。但是对我来讲，我觉得这种介入本身就是挺重要的。而说回到就是学术的力量，这个问题也被问过无数次啊。就是首先第一个点，我其实特别坚定的认为学术确实它是一个就是记录和见证啊，而这种记录和见证它发挥就是社会影响的这个时间可能是无期限的，你不知道这颗种子在什么时候是会发芽，或者在什么时候会影响到一个人。那另外就是这种记录和见证有时候其实是会转化成一定的社会实践，比如说无论是媒体的文章也好，或者是我们写的内参报告也好，就引起了某一些重视之后，就会发现一系列的社会变革在推动， 就比如说因为外卖骑手或者零工就业人群的这个保障问题，各方都在说，那我们会发现国家政策非常快的推出了很多的这个保障机制，那包括平台方他们也有这个超时等待那个按钮可以延续八分钟，如果还没有出餐再延续八分钟，那再一次就是可以这个无责取消这个订单。那包括他们的社会保障的问题，他有那个新职业伤害险啊，他开始试这个新职伤，就是绕开劳动关系谈社会保障，也包括什么算法的管理条例，就是最优算法从残酷算法到最优算法一个转变，就这些。当然不能说他这个就都是我们团队的这个就是一个贡献，而是说整个社会就形塑出来的这样的一张网络吧，就每一个人都是这个转变的网络上的一个转移者，而这个转移者的一个小小的行动可能有时候就会引发一个联动效应啊，这是我去看学术的力量，包括我个人的力量的一个观点，就是你可能是一粒小小的种子，然后你嵌在整个社会网络当中去，但是你只要有这个改变的心和改变的力量，就是在某一天我觉得它是可以显现的。 感觉你很乐观。 是 啊，对对，我是一个乐观派的学者。 孙平老师，我也想问，因为这本书跨度有7年时间嘛，就感觉您这书里其实也屡次提到疫情对整个行业的影响，不光是平台的影响，还有这个骑手以及参与到骑手大军里的这个人群构成的影响，所以您能在一个比如比较大的层面上跟我们讲一下就疫情如何 影响了这个工作。其实疫情对于零工劳动来讲，我觉得是一个加速剂和催化剂的作用，就是非常明显的是疫情之后就出现了那个僧多粥少的情况，甚至很多的地方之前不是报有新闻说广州地区的那个外卖站点都满了吗？就我们的调研当中这种情况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就是外卖是永远在招人的，因为他们的流动性特别强，就每天都有人走，然后每天都有新人来，就这样的一种状态。而当我看到那个新闻的时候，我就会觉得特别吃惊，这个就有点像是代表了一种，就说真的可能在疫情之后大家的就业和经济形势是确实变得不那么乐观，而当大部分人就是他没有办法寻得一份特别安稳和长久的工作的时候，他们想到的肯定就是零工经济，而跑外卖其实是相比较什么这种网约车或者代驾来讲，就是入门门槛是比较低的，他只需要一个电动车，然后一部手机你就可以上道了，你可能不需要一辆车，或者你不需要会开车，你就都可以上路，所以在这个语境下就它成了最普通的广大的就业人群的一个去处吧，相当于它起到了一个缓冲的作用，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我们也发现疫情之后当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跑外卖的时候，出现的一个情况就是一个地区它本来有的这个订单量是固定的，但是当外卖骑手变多了之后就会出现什么情况，就是人均的收入会变低，而人均的收入会变低这个是非常影响骑手自我量化的这个标准的，就是他们相当于说以前比如说200回家300吃饭对吧，现在一天连200都挣不了怎么办，他们为了弥补这个收入差，他们会主动延长劳动时间，所以我们调研当中之后发现疫情之后就是骑手的劳动时间明显增长，这个其实也跟这个是有关系的，就相当于说它是一个通过主动延长劳动时间来弥补劳动收入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你也可以看到说可能这些零工的劳动人民他们的劳动过程这个艰辛度其实是在增加的，那另外一块就是就是所谓的这种自我剥削感其实也在强化，这种自我剥削感有各种各样的情况嘛，比如说他们希望能够在高峰时段使劲的接单，那有很多的骑手是不会吃饭的，他一天只吃两顿饭，那我们的调研当中也会发现有很多的骑手是有胃病的还有骑手就是交通事故出险率挺高的，可能有挺多的骑手都是那种小刮小蹭不是大的事故，但是因为你常在河边走总是会有湿鞋的时候，所以对于总体的这个人群影响来讲，就是外卖这个行业它虽然是过度的不稳定的，但是很多的骑手它为很多的骑手提供了一个缓冲地带和一个心理过渡地带，让他们有这样的一段时间说 去真正的想想自己未来要干什么也好，或者是只是说我就先这样混日子也可以，就至少给了他一种可能吧。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零工经济，对它的利和弊确实也需要我们就是进行一些比较深入的思考。 好，那我们今天非常开心和孙平老师聊天，感觉都获得了很多启发。 是的，这本书写的也真的很好， 还 是很推荐大家去看。 对，我觉得其实就是像孙平老师说的，我觉得你的理念其实体现在了这本书的写作里面。就我们开录之前吃饭还在聊，我们就说是我们看过的很好看很吸引人想继续读下去的学术著作。对，因为我感觉就是很多对很多学术著作都充满了那种漂亮话和看起来很聪明的话，对，但实际上可能它内里是很空洞，但是看您这个书就觉得就是首先是很扎实，然后另外就是其实里面有很多故事嘛，但是其实故事和理论也是有机的结合在一起，确实是一本非常好读的书。 对，然后也希望之后还有机会请孙平老师再来，就是聊一聊你其他的研究，我们也很感兴趣。 好呀好呀，太感谢了。 就是咱们争取把这个头上的外卖俩字摘掉再聊一次。 好，太好了，争取是这样。今晚特别开心，谢谢大家。 好，那就感谢大家收听我们本期的节目，然后也谢谢孙平老师，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 拜 拜 拜 拜 拜。 在洁白里转，在血红里转，在你已衰老的容颜里转。如果我可以停下来，我想把眼睛睁开，看着你怎么离开。可是我不能停下来，也无法为你喝彩，请你把双手